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前往平安南道肃川郡和文德郡考察了农业生产情况。他先后前往西海米粮之地肃川郡十二三千农场和文德郡龙林合作农场，鼓励农业劳动者加紧进行插秧。他接着主持协议会，采取了及时保障农业生产物资的措施。